起的歌，电视里演什么想看的，出租车里实在闷得无聊，想不想对我说些什么，有一个朋友对你十分重要，可能不能全部的依靠，还记得你曾经承诺过的，有一天世界将是我们的舞台。我如 rockstar，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生活。哦哦 ，Rockstar， 从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生活。哦哦哦哦，从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生活。哦哦哦哦哦，从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生活。生活。